ChinesePod.com 真是太不公平了， 怎么了？ 那个刘家被赞助商包了。 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总之这事儿肯定没错。 没想到他为了拿冠军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 真不要脸。 嘿，有赞助商帮他，我们肯定没希望了。 不行，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内幕。 对，我们不能被他欺负。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记者。 哼，刘佳，咱们走着瞧吧。